对的。 所以这个数据看完之后，真的有点触目惊心哈。现在很多人谈到癌症都是谈癌色变，而且大家认为得了癌症可能真的是无药可救。所以今天我们就请支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哈，是否真的是无药可救，是否真的没有一个方法能够去防治它呢？首先咱们先来说说癌症知多少，肺癌这本书。 这个癌症知多少好像是一系列丛书吧。 癌症知多少是中国科协啊给我们中国抗癌协会的一个工作任务。 嗯， 我们组织了全国相关领域的专家，针对肺癌呀、胃癌呀、乳腺癌呀、淋巴瘤啊，做了一个系列丛书啊，正值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我们也会在几个重要的场合，通过健康大课堂，通过访谈节目，通过我们的一些专家媒体共识会，也希望把这一书推出去，我们今天还要在我们的主会场进行签名赠书仪式，就希望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刚才主持人也讲过。那是我们2012年的数字， 2015年 啊，那是2015，这说的是2012年的数字 哦。 但是2015年最新的数字，我们国家每年目前按照登记采样的数字调查，约有430万的新的癌症患者被确诊。如果呢，按照23%左右的比例，肺癌占到了接近80万，而死亡率也接近60万。所以如此高的一个发病率，如此高的一个死亡率，目前肺癌已经成为我们国家恶性肿瘤死亡的第一原因。 嗯， 其实呢，伴随着人口老龄化，伴随着空气污染，还有我们中国这么多的烟民， 对， 还有我们的厨房油烟呀、房屋装修啊，性格因素啊，发病率高啊，这是必然的。这个你在未来的30年都阻挡不了这个趋势。但是关键是不要死亡率高。如果我们能够早期认识癌症，早期发现癌症，然后早期治疗癌症的话，死亡率是可以明显下降的。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癌症知多少的系列丛书，让我们的百姓，让我们的社会了解更多常见肿瘤是如何可以预防的，是如何可以早期发现的，又是如何得到外科手术啊，药物治疗啊，放射治疗啊，中西结合治疗啊，这些有效的治疗手段能够控制治愈早期肺癌，这就是我们出书的目的，也是我们每年组织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目的。 我想很多人可能对于肺癌这个病本身它的了解可能知之甚少，比如说到底癌症它的发病是因为什么，比如说您总结的就特别的一目了然，比如说就是武器哈。 对，我们其实从前年开始，由中国的抗癌协会、中国癌症基金会包括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我们联手推出了让社会关注一个被气出来的病。这个气就包括了武器首先我们在这个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了武器缠身肺癌高发。如果目前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 PM2.5 雾霾天气目前也被世界卫生组织也够明确它是一类致癌物质。那另外中国有3亿以上的烟民，还有7.4亿人遭受二手烟的暴露。那同样在几十年前，烟草中的致癌物质就已经被证实，目前已经明确，目前在烟草的烟雾中共有69种致癌物质。这些致癌物质经过长时间的接触被烟民所吸食影响我们的基因，最后产生癌变。那第三个气就是我们的厨房油烟。其实呢，伴随着中央电视台《舌尖上的中国》，让更多的人开始了解中国的饮食，中国式的烹调，其实确确实实很好吃，但是如果你不重视我们的烹调过程，不重视厨房的通风，不重视正确安装、使用、维护我们的抽烟机的话，厨房油烟污染也是目前我们呼吸疾病，特别是肺癌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第三个气，厨房油烟气。 这确实也是我第一次听说。 对呀， 因 为呢，可以说目前很多的北方地区在冬季，有时在室内，零下外边零下20-30度，在室内连生活、在取暖、带做饭，这些厨房的油烟是排不出去的，我们从山东的一个县里面，我们也发现这样的事实，就是它就在室内这种做饭，很多那厨房油烟是出不去的，所以这个也是本身那个当地地区肺癌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认为室外的大气污染、室内的空气污染特别是烟草烟雾和厨房油烟是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第三个室内空气污染 啊，就是房屋装修， 嗯， 啊，其实伴随着房地产开发，更多的家庭啊乔迁新居，在我们装修装饰房间的同时，啊，更多的大理石，更多的漆料材物，包括装饰品，我们的家具，我们的地板胶、地板革、地板砖，啊，我们壁纸带来很多的苯和甲醛的污染，啊，所以目前室内装修装饰材料的三大元素，那就是东污染。啊，早就被列为一类致癌物质。 嗯， 那第二个、第三个就分别是苯和甲醛污染。 嗯， 这些的室内空气污染，伴随着室外大气污染对室内的影响，伴随着厨房油烟和二手烟的影响，这室内如果有四个气，你想想我们的肺承受得了吗？真承受不了。 嗯、 所以我们把目前房屋装修带来的我们室内空气污染，我们也统称为 VOC， 通过这种可挥发性的气体影响我们的肺。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百姓呢能够重视房屋装修啊，尽量用绿色的装修装饰材料啊，避免室内的空气污染。那当然最终我们要强调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啊，就是最后一个气，生气，生闷气呀、啊、然后长时间生闷气呀、啊、抽闷烟，喝闷酒，吃闷食，高兴时没有哥们分享，苦闷时没有闺蜜啊去解闷啊。所以我认为这个武器如果缠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它不单单是跟癌症相关，是跟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啊、呼吸疾病啊都密切相关。 您刚刚就说到了哈，到底肺癌是怎么产生的，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离我们很近。 对， 离我们很近，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治疗吗？其实智老师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 对呀、啊，伴随着我们人口老龄化啊，特别是北京市的平均的预计寿命值已经超过了80岁，更多的人已经在60以上、70以上、80以上，甚至90以上。随着人体人的衰老啊，我们的免疫机制啊，我们致病因素的积累啊， 嗯， 比如像刚才我说的武器，它一两天没事，一两个月也没事，可能一年、两年、十年、20年也没事。您40-50年在武器的环境中生存，你算算我们的肺哪受得了？啊，所以我倒想呢，这些武器啊，我们当然去警惕。啊，大气污染呢，交给我们的政府，我们已经出台了国务院的大气污染防控规划。 嗯， 京津冀也能开始一体化防控大气污染，对 PM2.5 说不。那如果我们自身能够做到拒绝一手烟啊，然后呢远离二手烟，警惕三手烟的话，啊，同时我们绿色装修、厨房革命、愉快的心情，我们就可以远离武器，远离肺癌。啊，当然这是预防的因素，但我更想强调就是我们如何早期发现肺癌，我们才可以把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能够充分的施展开来，来治疗疾病，战胜疾病。 您说的这个发现特别重要哈，就是说，在肺癌发生有没有什么前兆啊？我们能够早期的遏制它哈。比如说您这个书里也写到了关于早期发病的一些症状哈。 对呀、 啊，简单讲讲。 我们要说它肺癌的早期症状呢，一定要把肺癌这个大概的基本常识啊介绍一下。肺癌呢，根据它长的部位，长在气管里面，长在肺叶里面，长在气管外面，我们把肺癌分成了中心型肺癌和周围型肺癌。中心型肺癌早期会有一些刺激性咳嗽，会有一些血丝痰，但大多数的周围型肺癌没有任何临床症状，就悄悄在这潜伏着， 嗯， 啊，在这潜水。等一旦有症状以后，大多都是晚期啊，所以我们认为针对更多的烟民都容易得中心型肺癌，而不吸烟的或二手烟的或者厨房油烟的啊，更多都是周围型肺癌。也就是说，中心型肺癌男的烟民更多一些，而女的周围型肺癌肺腺癌更多一些。 嗯， 啊，所以我们又根据它的病理类型，是男孩是女孩啊，是男肺癌是女肺癌啊，我们又分成了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然后我们又根据病人那个敌人的兵力多少，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营一个师一个团，我们分成了一期肺癌、二期肺癌、三期肺癌和四期肺癌。 嗯， 所以呢，我们如果肺里有个阴影，我们首先明确它是不是肺癌。如果是肺癌，是中心型的，是周围型的，是一期是二期，不同类型的、不同部位的、不同级别的肺癌的治疗是不一样的。 嗯， 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如果我们作为中心型肺癌的早期症状，我们要警惕。啊，刺激性咳嗽和血丝痰，特别是有些烟民，他长时间慢性咳嗽，所以有些咳嗽症状呢会掩盖肺癌的早期症状。啊，抽烟抽多了啊，没有休息好，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如果有了这种不随地吐痰的好习惯， 嗯， 有了餐巾纸，有了面巾纸， 啊，吐到痰盂里面啊，吐到那个洗手池里面，我们就能够清楚的看到啊，我们的痰液里面有没有血丝。啊，如果有的话，要及时确诊啊，及时就诊。那针对周围性肺癌，真是没有任何临床症状。 嗯， 即使它发展到一个连、一个营啊，甚至一个团的时候，到二期的时候，这些周围性肺癌也没有任何临床症状。 嗯， 啊，所以都需要我们通过我们的 CT 筛查，通过我们的深度健康体检，才能够早期发现一个斑、一个排、一个连的早期肺癌。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不管是国家还是各省市，还是相关的一些肺的高发地区，我们开始用胸部 CT 啊去筛查，才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而以往呢，我们是用胸片啊、胸透啊，即使发现了肺癌，也不是早期肺癌啊。所以现在我们明确一下，用八个字替代六个字，叫早期发现早期肺癌，才能够降低肺癌的死亡率。如果通过胸片、胸透去早期发现了肺癌，就有可能是早期发现了晚期肺癌。啊，所以希望我们55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有先是超过了20年，家里有肿瘤家族史，有肺癌家族史，啊，又我们长时间生活工作在石化地区、煤炭地区，啊，我们的油田啊，所以这种污染地区啊，这都是属于肺癌的高危人群，而这种高危人群就要通过政府的肺癌筛查项目，以及我们自身的深度健康体检。用胸部 CT 去早期发现早期肺癌，通过早期的发现早期肺癌，通过我们的外科手术，通过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不管是手术啊、放疗啊、化疗啊、靶向啊，就能够以绝对优势能压倒敌人，能击败敌人，能战胜肺癌。 嗯，您刚刚说到哈，大概是在40到50岁左右的这些人群哈，但是现在的肺癌好像是低龄化也特别多，那你像年轻人他去怎么预防，怎么去发现到底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症状呢？ 我想一个疾病它总有一个高发的人群，更多的肺癌还是从40岁开始发病率逐渐上升，然后50岁又高了，60岁又多了，70岁又多了，到80岁达到高峰， 循序渐进的 啊。但确确实实伴随着吸烟的烟龄的低龄化，我们也发现了目前肺癌患者的年轻化趋势。 嗯， 比如这个有些肺癌的患者15岁开始抽烟，那抽了20年以后35岁，他已经成为高危人群了。 嗯， 啊，现在又有雾霾天气，又有空气污染，又用 PM2.5， 像刚才我前面所说的武器，啊，如果你15岁开始抽烟，您抽到45、45的时候，你已经抽了30年了。 嗯， 30年的烟龄无疑就增加了你患肺癌的这种几率。 嗯， 啊，所以我们还是真希望，第一，我们年轻人要远离烟草。 嗯， 啊，当然，目前伴随着因为你年轻，你累积的环境致癌因素啊，身体各种抵抗力啊，好多因素以后，确确实实年轻人得肺癌的几率还是少的啊，少了又少。但是年龄大的一些老朋友、中老年朋友，那得肺癌的几率就高了很多，到70岁、80岁那就更多。啊，所以我们希望45岁以上、50岁以上，至少你每年有一个健康体检的意识。如果你自己通过定义能够划成自己是肺癌的高危人群，那你要用胸部 CT 啊，每1-2年或2-3年做一次深度体检，也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肺癌。 我看您书里就写过一句话，您说哈，这本书其实教给大家认识肺癌并防患于未然的同时呢，要告诉大家得了肺癌并不可怕。 对呀，刚才我们一开始也讲到了目前我们国家癌症的发病数字，死亡数字，那其中肺癌所占的比例非常之高。 嗯， 我总在讲，不管你高兴也好，不高兴也好，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啊，癌症啊，像肺癌已经大摇大摆的走进我们的生活，它像高血压、像糖尿病一样啊，已经成为一种慢性生活方式疾病啊。所以我们希望第一啊，我们要重视它；第二，不要去惧怕它。如果我们在早期发现了早期肺癌，我们现有的治疗手段啊，是够能够完全能够临床治愈肺癌的。 嗯， 啊，特别是周围型的早期的周围型肺腺癌， 嗯， 啊，是一期，只是一个斑、一个排、一个连。那通过现在我们目前现有的微创外科手术、胸腔镜啊、机器人呀、小切口啊，就可以完全把这个癌症完全切除掉。 嗯， 甚至很多目前随着 CT 的普及应用，更多的小于1厘米的亚厘米病灶啊走进我们的临床。 嗯， 所以现在我们在跟 北京市科委的支持下，组织了全北京市15家医院在进行早期肺癌的亚肺癌切除。 嗯， 啊，比如这个病人70多岁，接近80岁，那我们肯定不能做一个全肺切除。 嗯， 啊，如果这病人肺功能低，有合并肺气肿，我们可以看看能不能通过一个亚肺癌切除，不切一个完整的肺叶，也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的话，那我想更多的这种早期癌症在手术治疗同时啊，除了治愈的疾病，还有更好的肺功能，还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如果更多的早期肺癌生活工作我们身边，你想想哪有那么多人去惧怕癌症呢？以前为什么惧怕，就是一发现就是晚期啊，手术放疗化疗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 嗯， 啊，所以我们就真心希望通过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 嗯， 我们告诉我们的百姓，不管你得了什么疾病，只要在早期阶段， 嗯， 我们都有很多很好的办法啊去处理它啊，去抗击它。 所以您的第二本书其实也是解答了很多想要早期防治癌症保护自己肺的一些朋友哈，告诉他们一些方法，而且讲得非常的详细哈，叫肺癌防治一本通哈。 对， 这其实是第一本书的一个延伸版，而且呢是详细的介绍了很多防治的方法，来给我们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 其实从那个肺癌防治一本通里面， 嗯， 我们就想告诉我们的百姓啊，特别一些高危人群，特别是刚刚患上肺癌的这种我们的啊癌症患者朋友啊，第一，肺癌并不可怕，那第二呢，得了肺癌别盲目从医，一定要明确自己是不是肺癌，第二是哪个类型的肺癌，第三是哪个级别的肺癌。所以我们的标题也有，得了肺癌千万不要急于手术， 嗯， 一定要先分期再治疗。如果我们得了肺癌都不知道什么类型，都不知道是几期肺癌，我们直接做手术的话，有些会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因为我刚才我讲了，我们根据肺癌的病灶大小，有没有肺门淋巴结，有没有纵隔淋巴结，有没有肺外的脑转移，有没有骨转移，有没有肝转移，我们把肺癌分成了一期、二期、三期和四期。我们的目前外科手术只对一期、二期有绝对的优势，那到了三期，外科治疗不能就靠一把刀，所以外科的手术刀，再加上我们的放疗设备，啊，再加上我们的这种分子靶向药物，这种综合治疗，海陆空相结合，就能够把这一个所谓三期的肺癌，一个湿的肺癌敌人，给它能够全歼掉，同时还能控制它。 嗯， 即使有些散在的这种散兵连呀，啊，散刀排呀，啊，我们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有效药物，能够控制它，压住它，让它老老实实，别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危害。 嗯， 啊，所以我们针对早期肺癌的病人，我们强调一定要先分期，明确它是真正的早期肺癌，再做手术。针对局部晚期的肺癌，我们更多的呼吁啊，肺癌治疗不能就靠外科这一把刀， 嗯， 一定要多学和综合治疗，不光是海陆空啊，我们还要中西结合，还加上心理治疗，加上我们所说的化疗，这样让我们的病人呢能够坦然的面对疾病，同时还能对各种治疗的手段整合好，能够把我们的肺癌这个敌人歼灭好。但如果这个敌人已经到了晚期，到了一个军、两个军，到了四期的时候，那我们的治疗目的就不一样了。 嗯， 因为它会给我们的骨转移， 嗯， 啊，带来骨痛，给我们的脑转移的患者带来头痛、恶心、呕吐，啊，甚至失明。所以我们到了四期的这种肺癌患者，我们更多的重视是改善生活质量，减轻痛苦，在这个两个前提下延长生存。而现在有了分子靶向药物以后，即使晚期肺癌，即使一个菌的敌人出现在我们临床，如果他有基因突变，也一样一年、三年、五年、八年也能活得很长。 嗯， 啊，所以我为什么说，正是由于有了分子靶向药物，我们现在把晚期肺癌都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当成一个慢性生活方式疾病。 嗯， 我们带癌生存，与癌共舞，这是目前有了新的分子靶向药物以后，我们对癌症的新的认识。 嗯，您刚刚说的很多都是基本属于这个确诊了或者大概应该是患有肺癌的这样一些人群。 对， 你比如说像我们普通人，就是因为现在的天气确实是不大好哈，空气污染很严重，尤其是一些上班族，这个身体劳累，免疫力又降低，还有一些老年人，他们到底应该怎样去注意去防护自己的肺，保护自己的肺呢？ 所以其实我们结合后面可能要谈到的啊，养肺就是氧气啊，这两本书相结合的话，我们就想告诉我们的百姓朋友， 嗯， 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北方地区，啊，目前我们还生活在雾霾的高发地区， 嗯， 啊，一定要重视大气污染， 要了解 PM2.5， 要知道什么是可吸入性颗粒物啊。既然它已经被列为一类致癌物质，那我们的特别中老年朋友，以前我们早晨的晨练啊，下午的一些锻炼啊，我只是看刮不刮风，下不下雨、 嗯、 啊，戴不戴帽子啊，拿不拿雨伞呀、 嗯、 那现在给您增加这个新的内容，你要重视你所在地区的 PM2.5， 如果已经超过了100啊、 嗯、 超过了200啊，甚至已经出现雾霾天气的话， 嗯， 那我肯定不能外出去晨练啊，不能去外出去锻炼，尽量减少外出。那一定外出，必须外出，要减少停留时间，同时呢戴上有效的口罩，去防止 PM2.5 吸入到我们的肺内。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常识推广、科普的宣传，让更多人开始认识目前 PM2.5 啊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新的挑战、新的危害。 好，特别感谢智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三本关于怎么样去保护肺、怎么样去认识癌症、认识肺癌的书。特别感谢智老师。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长城润滑油。